我国的平壤化妆品厂近日生产银河水牌滞留用化妆品。这些制品采用了高锂药材提取物，与只有保护皮肤、防止皮肤老化等作用的功能性化妆品有所不同，对痤疮等皮肤疾病也有显著的疗效，因而有助于人们的健康。目前，这家工厂生产出10多种滞留用化妆品。